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又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录音版本啊。好啦，报一报时间先。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2:09。 好啦，报埋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啊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00嘅。 好啦，大家又估我哋录音啦， 系啊， 系咯，有咩好估啫？ 唔系咧，我哋可以刻意做到 报埋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你咪知道我哋有冇录音咯。 如果由你报嘅话，就可以知道。 系啦，观塘区、黄大仙区及沙田区嘅雨势特别大啊！喺下午两时正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是2:05的报告嚟嘅， 系啊，冇得呃啊， 系咯。好啦，今日咧有个题目嘅 啊。 咁话说呢，即係我应该由边度开始讲起啊？一个月前开始讲起啊？咁唔好咁远啦。 使唔使呢？讲最近呢个先啦，早几晚先啦，直接讲。 Okay, okay, 好啦，咁话说呢，就即係最近就有啲嚟緊可能会有啲嘅变化啦，人生当中。 嗯。 无论咩都好啦，係咪先。咁你知人一经历变化，就好似我咁样咁有佛性嘅人呢，都系会有一种即系感觉难熬啊，即系唔系咁舒服嘅感觉啦。咁当人去到一个叫做唔系咁舒服嘅时候咧，你就会去一个嘅地步噶啦， 系 就系迷信。好啦，咁小弟素来都有啲叫做迷信嘢噶啦，系咪先？即系好中意即系叫做。 即系要揾下一啲嘢方案去寻找答案啦。 系啦， 但系寻找答案之前，我哋好 live 啊嘛，我哋有啲嘢要读嘅。 系啊，我见到啦。 系啦，咁啊见到啊，因为天文台喺下昼2: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呢、這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就系观塘区、黄大仙区同埋沙田区嘅雨势特别大，喺下昼2:00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好啦，咁大家注意天气啦，返返去我个古仔啦。咁由于即小弟呢就面临一啲叫做改变嘅嘢啦。咁跟住之后就经历咗嗰个叫做 即寻找心灵嘅慰藉。 心灵嘅慰藉啦，即无论你睇你嘅十二星座又好啊，睇你嘅生肖又好啊，流年啊， 旅游 乐园啊，张学友啊，流年啊 ，guess 啊，咁样你就睇啦，睇下即寻找下啲心灵嘅慰藉啦。咁你寻找完心灵慰藉系唔够噶嘛？即自我慰藉原来唔够，你揾埋人一齐同你慰藉噶嘛？系咪先？ 有个人俾你讲啦， 哇真系好准啊！呢样嘢真系好准啊！你睇下系咪？系啦，咁通常有两个人嘅我，第一个就 系 一丝草啦，系啦。咁一丝草嗰啲心灵慰藉就唔系啲迷信嘢嘅，因为一丝草咧佢四隻字嘅，当头棒喝嘅， 哦， 系啦。 佢都似系呢一种嘅， 系啦，即系其实如果你喺佛教嘅概念，佢就系达摩大师啊， 系点样嘅达摩大师？就系呢一种啦， 当头棒喝咯，系啦。咁跟住之后咧，通常都系同波盛喺度倾嘅。例如我哋之前咧就写呢个广播剧本嘅时候，即系呢个被选中嘅波盛与阿一秀嘅时候咧，有时写到嘅时候系嗰个位塞住咗嘅时候咧，就会上网睇啊，不如睇下今个礼拜我哋嘅星座系点啊咁样。好啦，咁啊睇睇下嘅时候，今个礼拜睇到啲啊好准嘅嘢，系啦，咁啊 send 咗俾波城啦， 凌晨应该3-4点左右， 3-4点左右，即系例如系嚟紧会有啲机会啊，其实呢啲个个都系咁讲噶啦， 系 嚟紧有啲机会会面临一啲改变， 系啦，但你要做好自己，因为如果你过去做得好嘅话咧，咁你嚟紧就唔使担心啦。但如果你过去做得唔好，你嚟紧就要担 心啦。 系啦， 系啦，每一个人听紧嘅人都觉得我都系啊， 我都系啊。 但唔系嘅，肥仔嗰晚 send 咗几个字过嚟，系之前少讲嘅，就系话 life is fun，life is fun， 系啦。就是因为呢佢大概个状况就之前可能个人有啲纠结嘅。 是 即係心里面都觉得、哎、有啲唔开心啊，或者有啲可惜遗憾诸如此类，一啲负面嘅情绪。但去到嗰晚呢佢 send 个 message 嚟话 life is fun 嘅时候呢，佢话个人突然间豁然开朗咗喺嗰一晚。系嗰个心情嘅转变，咁我当然问咩事啦。 咁啊 send 咗嗰个叫做嗰条片俾你睇啦。 系啦，就系、是、一个台湾系嘛， 系台湾 嘅一位女师傅，佢就系会讲一啲星座运程咁样样啦。咁、之前我头先阿一讲，之前都会睇下，但嗰一晚咁佢就将咧佢睇咗个师傅讲嗰啲嘢咧。就 send 咗俾我睇，首先文字讲先嘅，有啲特别嘅日子， 系啊，有啲特别嘅日子咧，一个人会忽然开朗咗， 系啦， 正正就系嗰日啦， 冇错啦，呢个就系个触发点啦， 咁觉得好准啦，系咪先？好啦，咁佢 send 咗俾波胜睇，喂，你听下我嗰啲，你觉得有咩睇法啦？咁样， 咁啊有几个日子啦出现咗，咁啊觉得，咦，好似好大机会将来会发生噶、 哦，系啊，即系例如咧 ，say 话啊九月24号你会遇到一个贵人，咁你就留意睇下会唔会呢个人系可能系一啲前辈，然后好中意你嘅咁样， 系， 咁呢啲特别嘅日子要留意，即系好多嘅星座师傅都咁样啦， 系， 咁其实我哋听嘅时候会互相听完之后咧会 send 一啲觉得重要嘅信息俾对方嘅，即系我听完呢句啊觉得好准。咁我 send 俾波胜啦，咁波胜听到一句觉得好准嘅时候咧，佢就 send 过嚟啦。咁波胜 send 咗一句嘅说话咧，我系吓亲嘅。 九月二十二号 求婚的时候， 系 九月廿二号求婚。 系啊，老蚊，其实我听到嘅时候， 我都唔知道自己要求婚，个师傅知道我要求婚， 系啦。 仲九月廿二号， 即系十日， 有十日我就要求婚， 自己都冇谂过。但系师傅话求婚的时候， 咁样，咁我惊啦，系咪先？ 系， 你知最唔想面对嘅嘢就系求婚。其实结婚都冇咩所谓，求婚都有啲棘手， 同埋求婚其实都可能冇乜所谓。但你唔好突然之间话俾我听要求婚， 原来我要求婚噶， 系啦， 即系嗰件事吓，原来我要结婚噶，我听日结婚噶啦，sorry 咁样， 系啦，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呆咗啦，真系呆咗嘅。即刻睇啦，咁波胜 send 咗个 time code 俾我，即系咧 say 啊，诶一小时廿四分十五秒嗰度咁讲啦， 你听下啦， 好啦，咁我听下啦，好啦，师傅系讲咩咧？因为台湾师傅嚟噶嘛， 系讲国语， 但系佢系咁样嘅，九月二十二号是天平座门的生日和秋分的时候，系啦，差唔多咁嘅音系咪 啊？ 系啦，咁我听到我就做乜嘢啊？四眼仔，人哋师傅系话。九月廿二号是天秤座人的生日和秋分的时候，系廿四节气嘅秋分，唔系求婚啊！ 佢嗰下个因为求婚， 我真系 send message， 我戒咗粗口嘅啫。如果唔系我 send message 嗰度俾波胜，你异常地激动，四点几五点有人咆哮，四眼仔你冇嘢啊嘛？人哋系讲求，人哋系讲秋分啊！ 冇嘢系嘛你？ 跟住四眼仔忍唔住笑 ，sorry， 我啲普通话真系麻麻地。 因为个前提系咧，我哋喺前面大概倾咗已经个零钟， 都系啲好深情嘅嘢咧。 好深情嘅，即系 啦，即系例如话 我都想你好啊，大家希望大家将来会好啲啊，咩乱世中共扶之啊，即系你 feel 到两个男仔半夜用 message 已经倾到呢啲位，已经有啲眼湿湿噶啦，已经 feel 到好似 系 点解无端端杀出一个秋分的时候。即刻将成个嗰个 情绪转咗啊！ 破坏晒，证明我几想你结婚， 证明你啲普通话有几差， 真系好差嗰一下，我都觉得自己有啲唔好意思，我都觉得自己真系唔好乱咁咧去安慰人。如果唔系听到一啲师傅讲完之后，喂你廿二号求婚噶啦，你人生咁样，真系搞错晒啊呢件事。 你试下读一次，哦，我嗰日讲咗俾阿玲听，佢话嗱，阿玲嘅国语相对地好啲啦，再好啲啦，即系我 OK 嘅，即系普通嘅基本沟通同埋对答系做到嘅，系啦，或者听星座师傅嘅嘢我系听得到嘅 ，OK， 阿玲就再好啲啦，即系直情去台湾嘅时候，有时系佢做响度添啦。佢话个婚字，即系求婚个婚同秋分个婚喺国语系唔同啊，一个系婚，一个系。 婚 系咪咧？ 婚求婚，即系求婚， 系求婚， 系啦，求婚系婚，唔系抽婚，系咪啊？ 系 有啲唔同 嘅，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嗰个个婚礼嘅声母嘅国语同广东话唔同啊， 系啦。 是啊，因为国语讲婚是即系同一个音嚟噶嘛。 系啊，求婚结婚啊嘛， 系 婚啊嘛， 系 啊，唔系婚，人哋求婚的时候，唔系求婚的。 求 婚嗰个就变咗求婚的时候。 哎哟，我完全忘记咗呢一样嘢。 系啊，可唔可以揾日周末有情人嘅题目系你兄弟误导你求婚嘅经历？ 无端端跣咗一剂，我试过又系啲声母错咗噶，口琴啊嘛，口琴女点读啊？ 豪钱。你听我喉琴啊？ 唔系啊，我讲出嚟讲错咗。口琴国语你会点讲？ 豪钱系咪啊？同埋奸钱、豪钱系咯， 豪啊嘛， 豪钱 豪，我讲咗豪啊，读咗出嚟真系好似喉琴咁。佢仲要喺 field trip 代表学校做 MC， 喺一班内地嘅同学仔面前。好啦，跟住落嚟嘅同学会表演口琴嘅，咁我真系好想去表演呢个豪钱。真系好样衰，跟住我叫台下面啲人全部呆咗望住我啊，因为啲人听得即系嗰啲听唔明啊嘛，所以我啲国语系麻麻地。 你啲英文系 英文 都系麻麻地噶 啦，我都唔敢话自己好噶啦， 系 啊 正常沟通咁样样啦。唔系，但系翻翻嗰个好心情嗰个 mood 嘅，的而且确咧，一路听其实咧。阿一本身系佢讲咧，睇完个师傅之后，佢好有感受嘅。 系系系， 咁我一路就帮佢睇啦，以我对佢理解咁样一路睇，睇到咁上下，我发现咧，呢个师傅讲系一啲嘢好准啊，准咗个位，不如我都睇下。 不如你都变天秤座啦，阿妈 阿妈， 早几个月生我出嚟啊！ 天秤座嗰啲嘢讲得几好啊？点解我唔系天秤座咧？咁样样。咁啊，先再去睇下自己人马座嗰啲嘢嘅。咁啊，嗰个位真系好神奇。 所以我决定啊。转头完咗节目之后， 系 我哋一齐睇人马座，睇下波胜嘅普通话会唔会又 get 错咗人马座嘅一啲嘢？ 系、哦， 我睇下会唔会开 live 一齐听星座？系啦，但系当然我哋要考虑下嗰个操作上嘅问题啦，因为师傅有师傅嘅说话噶嘛。 系， 我哋可唔可以喺 live 度播有另外一回事啦？即系唔喺电台啦， 系 我哋自己自己个社交平台嗰度玩呢个游戏啦。系啊，我哋一齐玩下究竟波胜啊！究竟 听力测试， 听力测试啊，一分钟啊，可以听错几多只字呢？结婚喎，我都真系觉得结婚系冇乜所谓嘅， 但 求婚嗰下尴尬啊嘛，又或者唔系师傅或者波胜逼我求婚嗰下嘛。 得到一刻开心过后不开心，怎么都不开心。谁责任？拖拖拉拉，最后还是不发奋。永远看不见未来，被爱远近。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 即当然啦，星座呢啲嘢就即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但系人生就好似呢首歌咁嘅 矛盾啦、啊， 系有时系要走噶咯， 唉， 有时系要俾人闹噶咯，就好似你咁咯，明明好地地，搞到俾我闹啦。 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 如果师傅系同我讲话一月求婚，我信嘅，因为一月八居二公布抽签结果， 有脑咯，咪求婚咯。 但系九月廿二号都仲未截止申请，所以应该唔系九月廿二号。但系嗰日同我讲话一月可以求婚嘅话，咁我知点解啦。 肥仔成日话佢有预感啊，今次会抽得中啊。 因为今次抽唔中，我应该放弃。而当你要放弃嘅时候，啲嘢就会俾你噶啦。好多嘢都系咁样啦，人生就系咁样咯。 系 系要放弃嘅， 俾心机啦你。 好啦，阿琼同我哋一齐听呢个新环节 系 嘛？ 系啊，三十秒啊，实验小剧场。 好，嚟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波性 与西医一， 医生啊，医生，我唔舒服啊。 边度？ 我呢排每个月都会流血，仲一个月流几次添啊，搞到我同我男朋友嘅关系好疏远啊，因为佢成日都嫌我，啲鼻血滴到周围都系啊。医生，医生，你要帮我啊！ 做检查。 医生啊，医生，份报告点讲啊？ 四期。 吓？唔通我有鼻咽癌四期？ 四期，嚟港城四期，我啱啱买咗。 唔系啊嘛，关我咩事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波性 与西医一， 医生啊，医生，我唔舒服啊！ 啊， 自从咧我听咗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二嘅电台节目，就开始甩头发啦。唔知关唔关个主持事呢？ 做检查。 医生，医生，份报告点讲啊？ 冇晒， 冇晒，系冇晒头发定冇晒办法啦？ 个偏袒冇晒墨，我编过份 report 俾你。 唔系啊嘛，咁大间诊所冇墨。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波性 与西医一。 医生，医生，我又唔舒服啦。 讲。 唔知点解，我今日忽然睇嘢，觉得好暗、好黑、好唔清楚啊！医生，医生，你要帮我啊！ 做检查。 医生，医生，份报告点讲啊？ 晕倒原因。 系咪好严重啊？我系咪会盲噶？ 唔好戴太阳眼镜，除咗佢。 唔系啊嘛，吓得我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病人波性 与西医一。 医生啊，医生，我都系唔舒服啊。 边度？ 我近排咧个心口翳住翳住，成日作呕，仲特别想食酸嘢添。我系咪有咗啊？但我冇男朋友噶、啊，点解会咁嘅？ 做检查。 医生，医生，份报告点讲啊？ 恭喜你有咗。 真系噶，仔定女啊？ 恭喜你有咗份报告。 唔系啊嘛，我有眼睇噶。 完 完咁啊！ 阿琼可唔可以整一下完啊？ 完 有痰啊！有嘢要读啊！哇！沙田区、黄大仙区及九龙城区嘅雨势特别大，一下就两点二十分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七十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系阿琼个喉咙都出现严重水浸，有 七十毫米咁多， 佢系痰湿佬啊！好，转头听访问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明爱医院一名67岁确诊男病人离世，至今累计100人死亡。院方说，这名病人上个月11号因为发烧和肺炎入院接受治疗，其后确诊，经治疗之后情况好转，病毒抗体呈阳性，但是病人其后因为末期癌病而病情持续恶化，延至今朝早离世。政府昨日起放宽多项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可以4人一台。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放宽措施令到生意增加1倍。业界愿意增加防疫措施，包括高温消毒碗碟、限制用餐时间等。另外，张宇仁说，酒吧、夜总会、卡拉 OK 已经关闭多时，不少业界人士要借钱度日，希望这些处所能够尽快开放。对于日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不断拉低口罩饮酒的做法比不戴口罩更加高危。张宇仁认为，客人在酒吧聊天未必很频密地饮酒，但是若果政府觉得做法高风险就不会实行。另外，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形容疫情下旅游业界最受打击，希望尽快推出第三轮防疫基金和粤港澳三地健康码，增加人流。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未有引发海啸，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几，震源深度40公里。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等东北部各县有强烈震感，而这些地方大多数是2011年311大地震重灾区。受到地震影响，来往仙台至到盛冈的东北新干线一度停驶。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厂和福岛第二核电厂未出现异常情况。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沙田区、黄大仙区和九龙城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2:20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雨，下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呢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呢仍然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呢都系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现时咧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嗰边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最后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过去彩云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近希福道一段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爱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车龙排到龙盘苑。反方向去龙翔道近启业村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课程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两点三十五分，提多你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下昼嘅五点钟嘅。咩啊？ 死啦！我五点钟有嘢做添。 系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 咁你喺度等到五点钟先走啦。啊，今日咧我哋复活嘅女神咧就系 Ines 啊，梁乐妍啊，咁啊。佢系一个三尊女神啦，嗰时候讲，即系又跑步啊，又健身啊，嗰啲咁样。 系，我都系三猪女神咯、 啊。有咩猪啊？ 猪腩、猪腰同埋猪脑。 咁啊，究竟呢个三尊同我哋呢个三猪嘅主持 女神 系会点样？我哋听翻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号嗰阵时嘅访问啊。嘉宾有梁乐妍嘅 ，hello，hello，hello， 阿一 ，hello， 阿波， 你嘅宣传员话咧，你有一个爱好叫做三尊女神， 系 啦，其实呢个三尊系咩嚟嘅？ 第一个尊系话专业嘅 model， 第二就 系 专业嘅跑步教练，跟住就 系 第三就系专业嘅健身教练。 哦，一开始就谂紧应该介绍你嘅身份系乜嘢？ 我都有好多身份啊 ，A 系， 我系一个学生 ，B 我有阿爸个仔。 C 我有我妈个仔， 得继续啊！我听你继续讲 ，sorry， 你唔好一嚟就吓亲， 啱啱咪前已经捞熟咗一半噶啦，唔会吓亲噶啦， 熟咗啦。 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咁啊，因为你其中嘅身份头先讲就系一个 跑步教练，我好想知道跑步可以点练咧？嗱，我以前有一个咧，大学同学咧，佢就系跑嗰啲一百米嘅，即系短跑啦。咁佢咧，我哋有一次同佢去即系去玩嘅时候咧，佢就带咗个一个好似降落伞咁嘅嘢啦。 降落伞 系啊，降落伞孭住个降落伞跑噶。嗱，我知道唔系降落伞嚟嘅，但类似降落伞咁嘅，然后跑就话令到个 风咗， 系啦，系咪真系有得练嘅咧？跑步 可以咁样练嘅，都系好似当玩 intervals 咁样咯，系咯，都系俾翻啲重力自己啊。咁你再跑嘅时候，你咪觉得吃力啲。即係好似你跑步加重量喺你只腳度一樣咯。 哦，真係得㗎呢招， 係得嘅。 哦，我呢排都有練啊。我之前夜晚出去嘅時候，見到前面有隻鯉魚龍，跟住我就跑出去捉啦。捉完鯉魚龍之後，就再捉下一隻咯。 佢玩 Pokemon Go 啊！ 我喺諗緊鯉魚龍， 喺鯉魚門嘅邊度？谂紧鲤鱼门边度有个地方叫鲤鱼 龙？你咁讲我就知边只系鲤鱼龙喎， 蓝色嗰只嘛， 系啊， 我见到个样惊讶，我就估到你个谂到第二样嘢。 好啦，第一印象问题 系 啦，究竟我同波胜啊边个试过拎呢个跑步嘅金牌呢？ 我觉得系。阿一嘅，纯粹就咁睇样嘅话咧，你而家都系成个 运动 衫咁样，唔系运动员。 你即系运咪咪先，唔系喂喂，我系运动员咗个员啦，已经冇啦，我嘅生涯运动员嘅生涯已经完咗， 运动员 系啦， 运动员咁嘅装束 系运系啦，即系着晒风褛啊，有波裤咁样，好似。平時好似會走去跑步嗰個裝束咁樣咯， 係 係啦，但係阿波咧，我就覺得你係天生一直都係咁瘦嘅，所以同埋你個人又高啦，又高又瘦，所以我覺得你都唔使做運動，你都好似都唔使 keep fit 咁樣咯。 即係佢個樣係咪浮啲咧？佢樣係散啲，係啊， 好似散散地咁。 誒，啱跑長跑咯，唔使爆炸力啊嘛，處於一個無我狀態跑幾十公里。 唔係、哦，咁我又唔同意、哦。你見嗰啲咧，非洲嗰啲跑手咧，就算佢比較瘦削咧，但佢人好有力嘅、那個、感覺。 係㗎，係 啊，但你係好孱咯、那個感覺， 唔啱跑步， 係 我都係坐車， 係啊， 唔知係咪 戴眼镜咁样咧， 即系你系嗰啲唔死一身散嗰啲， 系咯。个印象始终都系， 同埋斯文啲啊嘛，无论系 系啊， 系啊，好多人都话我好斯文啊， 系啊系啊， 所以斯文就似唔系好做运动，我似去图书馆睇书嗰啲啊， 你似嚟屋企打机 ，OK 好啦，所以 佢斯文败类嗰啲啦， 系啊，好啦，所以你好啦，一系有攞个金牌嘅， 系啊，好紧张， 真正嘅答案， 真正嘅答案，阿波你有冇拎过奖啊？ 我有， 拎过咩嚟？ 我攞铜牌嗰啲， 铜牌， 哦， 一嚟攞， 我攞过一次金牌。 所以你估啱咗嘅， 但个问题呢、這个节目入边两个主持人啊，拎嘅牌都系喺接力嗰度拎翻嘅。 你嗰时系接力攞金牌， 我接力四乘四咯，我、基本上每年嘅四乘四都攞到牌嘅，系啦。原因系 队友劲， 我另外嗰三个真系太劲啦，佢哋分别攞咗400米嘅金银铜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唔系太废嘅话咧，我都可以攞到接力赛嘅金银铜其中一面嘅。 唔系通常有人讲过咧，个。高度冇咁高咧，只脚短啲咧，就好似可以跑得快啲。 阿一咯，咪就系咁啱嘅，系啦，个条件好符合阿一啦。 系啊，但系个问题我环啊嘛， 左峰啊你 系啦，左峰咗咯。 系咪短啲嗰个步嗰、那个步幅系咪短啲 嘅 都？ 可以咁讲嘅，但系其实如果学识咗个跑步姿势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就算有几高有几矮咧，其实都可以跑得好快嘅。 但系我想知道，你系跑步呢个系一路由细到大有 keep 呢个嘅兴趣？定系几时开始噶？ 唔系噶，我都系呢两年开始噶咋。我以前中学开始系打排球嘅。 哦， 系啦，但系真正接触跑步咧，都系可能我喺我读完书翻嚟之后 ，OK， 系啦，就真系为咗想减肥而跑步嘅。咁、但系就可能两年前就真正去接触乜嘢叫跑步咯，因为其实跑步唔系代表我哋行路嘅快板嘅，系真系有个 technique 系要去可以学到嘅话，改到呢一个习惯，我哋以前嗰个坏习惯咧。咁其实就可以避免受伤啦，亦都可以跑得更长更远嘅。 你好惊讶喎，一 忽然啱啱我哋嘉宾喺度讲嗰个跑步个跑步 啊，你叫 Nessa， 我惊读错英文啊嘛。 系啊，我都估到。 我惊读错英文。 咁讲中文咯，梁乐贤啦。 梁乐贤。哎呀，唔系你全名好似好冇礼貌咁啊。 梁乐贤小姐， 梁乐贤小姐，系梁乐贤小姐所讲嘅，系啦，阿梁教练所讲嘅嘢，我完全系，系啦，完全系唔明白嗰个逻辑系。 我知你以前系点样跑赢嘅， 系。 靠黐咯， 系梗系啦， 靠黐 又黐，系其实跑步里面仲有个方法就系靠黐咯。 够钟翻嚟啦！ 喂喂 ，Hello， 你好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 我哋系地狱嚟嘅使者。 我明明在天堂的喎，而家 农历七月玩呢啲喎， 你望下后面， 哇！唔好靠墙，大家真系 唔好靠墙， 好危险。 有 Ines 啊，今日我哋有，你惊唔惊鬼噶？我想知喺农历七月嘅时候， 其实我唔惊嘅，但我信咯。其实我觉得如果唔搞佢哋咧，佢哋就唔会搞翻我嘅。但有一晚咧系好， 你依头话唔惊？ 我而家有啲惊，等等啦。 你依头话唔惊，过头只狗即刻对住空气喺度吠啊，跟住。 喂，我翻嚟啦，着住红色衫嘅人翻咗嚟。 哦，佢咁啱着红色衫啫。 你咁啱着红色衫，唔系有话。哇，系咁啱有一晚咧，咁就系真系七月十四嗰一日嚟嘅，系正日，咁就话唔知五六点夜晚就即系半即系黄昏六点就开门噶嘛。 系。 咁我嗰晚系谂住跑步嘅，系啦。咁但系原来我身边嘅朋友全部同我讲：，哇，你唔好啊！即系话今年真系好猛，好劲噶，因为又盂兰节又冇晒嗰啲神功。气啊嗰啲咧，跟住佢哋就会越嚟越，即 系 好似话会好猛。佢讲到话今年系比之前嗰几年系争好远噶，咁我就咁我谂应该都真系唔好跑啦咁样咯。 我想知系边个同你讲噶呢番说话？ 系我一个朋友嘅啫，其实。 但佢背景即系佢师傅嚟嘅，定系原来佢 睇开嘅？ 佢话咧，佢问咗几个师傅，即系身边有啲师傅啦，个个师傅都话哇唔好啊，好猛啊，最好就真系快啲翻屋企啦。有啲乜嘢就唔好黐墙，最紧要唔好黐墙咯。 咁但系因为你有时跑步，你都系咯，有时夜晚跑噶嘛。 有冇遇过啲古怪嘅事情咧？ 我都翻就未遇过。 但系咧呢段时间系咪都可以 keep 住跑到步咧？定系都真系因为即系疫情关系，你要可能都要转下嗰个运动嘅 format 咧？ 之前咧就真系困难啲嘅，因为嗰阵时系咪话一定要连出去做运动都要戴口罩嘅？ 系啊系啊。 咁我就 keep 住，我系要跑嘅，我都知道我自己一定要去做呢样嘢，但系我永远过唔到个关口，就系戴住个口罩点跑啫？即系你成日你吸气呼气你都会食到个口罩噶嘛？咁我就觉得哇，我唔得啊！跟住我就真系忍咗两个礼拜冇去跑步，系好痕嘅，跟住只脚系好痕，系可以问得我真系好想跑。咁跟住就原来发现佢哋有个发明咧，系咪入边加个托嘅？ 系啊系啊系啊，有胶。 那個膠托個嘴就吸住咗個鼻同埋個嘴咧，就發現原來咦咁樣罩住，雖然呼吸咧都真係有少少困難嘅，都係啦，但係好過真係成個口罩塞曬落個嘴同埋個口喂同個鼻度啊嘛，咁所以就用咗呢個方法又發覺啊，都起碼好過唔跑啊，都叫做冇咁辛苦嘅。 咁因為其實咧，你上次上嚟嘅時候已經講咗兩年半噶啦。咁我想知道其實隔咗兩年半之後嘅你咧，而家個身體係咪都係好 fit？ 因為我同阿一咧，只能夠話比兩年半前咧冇乜進步之餘，分分鐘可能係更加差。 咦？兩年半前我係瘦咗定肥咗？而家 嗰時你係瘦啲嘅，阿一 再瘦 啲啫嘛。 佢嗰陣時嗰時睇落去係肥，但係相對於而家嗰陣時都係 fit 啲嘅。咁我都係啦，嗰陣時好 fit 啦，而家個肚腩我大過阿一啦已經。 嚇！但我呢排瘦咗廿幾磅喎。 唔係啊嘛，你講真，阿一，你做啲咩做到可以瘦到廿幾磅咁正啊？ 我三四月嘅時候減咗一次肥，咁嗰次就即係戒澱粉質戒得幾勁嘅。 我記得阿一係肥嘅。 唔係而家係波性就肥啲啊！而家 粗嘅 係 咩？ 係啊！而家波性肥過我啦。 肥喺個肚度咯，淨係 嗰日我哋兩個喺度。喺度做咗一节目嘅时候，拿高件衫，哇，肥仔你几肥喎、 啊？度下个肚腩咧，突出嚟个幅度系多过佢嘅而家。 肥仔几肥呢个系我同佢讲咯。 即系而家反转咗啦。 赚少少咧，我开始拉近咗个平均数啦。 系啊。 过去一早已走过，为何我再只孤单一个受折磨？过去的一切经过。为何要大脑不惜转播巡逻侵袭我？再不要去蹉跎，原来我走得进那封锁。起跑让我分离，通通让我抛离，不必勉强处理。 你有冇一啲冇乜人知道关于你嘅，又可以讲俾我哋听咧？ 我谂我有个嘢几得意嘅， 系就系个样系嘛？ 系咪啊？ 系咯， 咁你唔系 做咩啫？你 逼你讲，我得意。 你嘅得意先，佢嘅得意嘅语气唔系咩？即系你好得意啊，同埋、啊、你都几得意， 赞赏嗰种。 啊，多谢。 我成日都话，我成日都话，邱山，你个样都几得意。 但你想讲俾你阿妈话， 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啊！ 你成日咩咧？成日你 啊啊，系系几得意嘅。我嗰、那个秘密都唔系话秘密，但系通常你知道女仔咧，其实都会好惊咩蛇虫鼠蚁啊、曱甴老鼠嗰啲咁样啦。我嗰啲我真系完全唔惊。 嗯，系 系啊。但系我有一样嘢，我系由细到大都系有啲惊嘅。 估啊估啊估 估估估嘅 动物嚟嘅， 动物嚟嘅 狗 啊，动物 唔系。一样其实唔会有人惊嘅嘢，我 即系 common 嘅 ，common 嘅 ，common 嘅猫啊， 唔系 龟， 唔系 鱼 啊， 鱼啊 鱼 ，OK 喎、啊，鱼啊，真系鲨鱼、啊， 任何嘅 嗰啲咯， 任何鱼。 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我食鱼嘅，但系你就咁摆一条鱼喺我面前咧，我唔惊嘅。但系你要我有一个喺个好大嘅鱼缸入边啲好有啲核，我对我嚟讲系真系好核突嘅咯。啲鱼系游嚟游去嘅时候咧，我就会好惊嘅。记得我细个好细个，真系几岁嘅时候咧，咁我屋企人啊同我哋一齐去海洋公园啦。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物演， 蝦演，物演演 公演。阿切切啊，我準備咗啲嘢食 啊。我今日晏晝講普通話啊，所以要你翻翻嚟，係啦， 喺公園嗰度， 海洋公園，係啦。然之後咧， 生少啦， 跟住因為你知道鯊魚館係有條电梯咁样嘅， 哦系啊，好细个嘅时候佢仲喺上面， 系啊系啊， 270度咁样围住噶嘛， 我好惊噶，我系成个头去凹落去我爹哋个肚腩度，就直行直过咁样咯，系、 哦、 啊，唔知点解噶， 唔知点解 嘅，可能啦，我爹哋佢系做海产嘅， 嗯 ，OK， 即系以前都系做有做刺嘅咁样，咁佢间公司咧。佢個 office 嘅出面咧，好似有一隻好大嘅鯊魚標本、 哦、 我唔知由細到大係咪就係每次經過都會見到一個好凶狠，你知道以前啲標本好凶狠嘅嘛？ 係同埋鯊魚 最惡咯，係啊！跟住我就好驚咯，之後咧，我係見到啲真係有好大嘅魚缸入面有啲魚游嚟游去咧，我就起曬雞皮，好驚噶啦！ 如果細細條嗰啲咩斑馬啊、孔雀啊嗰啲咧，即係金魚加好細條嗰啲 熱帶魚， 係啦， 熱帶魚反而我就冇咁驚咯， 係 好奇怪啊！ 嗱，如果得意嘅真係好得意嘅 ，Finding Nemo 嗰條咧， 嗰啲就 OK 啦。嗰條 係我知你哋一定諗衰嘢噶啦，邱國盛。 Finding Nemo 係 啦，嗰條小丑魚。 你好像等了很久呢、這个机会，耐咗呢个机会。 嗰条小丑鱼又得唔得咧？ 嗰条得 嘅。鲸鱼 但即系佢游紧嘅，即如果佢系死咗喺度都 OK 嘅。 死咗喺度 OK 嘅，一条咁样 OK 噶，但系就真系唔知点解，有啲我唔知点讲，但系有啲鱼就系明明都唔系好大条啦。但系个样子好衰噶， 喂，系啲深海鱼 系咪好似嗰啲戴住眼镜，然后戴住顶帽，着紧黑色衫嗰个主持咁样， 有 时 候啲鱼缸咧，哦。哦， 系， 可以 skip 咗佢就 咩嘢好惊嘅嗰啲，但系以前嗰啲好长嗰啲叫咩啊？咩龙啊？龙套珠 哦， 系啦，好惊。 咁你咧？ 咁你又唔惊咁多咩？咁你咧？我永远唔会成日喺个鱼缸咁样见，最多系咁样望落去噶嘛。 即系俯瞰系 OK， 系啦， 即系一堆咁样都冇事嘅， 冇事， 即系冇嗰种危险嘅感觉。 我真唔知点解。 最 common 啊，金鱼咧， 系啦，金鱼有啲都好， 即系可能系啦，九大条，即系可能咩？ 有你个头咁大， 难受啊，嗰啲即系类似咁嘅名咯，我唔记得咗啦，确实。咁但系嗰啲好靓嘅啲金鱼鱼缸咁样晾喺度咧， 大条就唔得。 嗰啲又 OK 噶，唔知点解，即系总之个样。唔可以衰咯、 欸！如果系酒楼食用鱼，你有几条东星斑啊？ 我惊噶，我细个，而家大个好似好翻啲嘅。 佢个样系真系呕啲嘅， 同埋佢哋摆咗好耐咧，个嘴成粒皮好似我咁咧。 系啊，有唇疮嗰啲咁。 系啊，戴住灰色帽啊嘛，戴住眼镜嗰啲，又戴埋个 headphone 喺度做节目嗰啲咧，特别样衰噶。 够钟翻嚟啦。 两年半前，你 Next 都有分享一个嗰阵时嘅秘密嘅。你讲嗰时就系话你好惊雨嘅，好多时候都 系啊。我而家应该都系一样，好似冇变过。诶，最得意嘅系咧，前几日去咗一个又系朋友嘅一个 studio， 点知原来佢哋系养殖啲龙虾仔嘅。 啊， 好细只噶，就嗰啲龙虾仔，但系嗰啲龙虾仔系好贵嘅喎，咁就佢就带咗去一个房仔入边咧，就全部好多一格格一格格我嚟摆龙虾嘅。咁我入到去咧，我又好惊啊！我唔知系咪嗰个环境咧，因为得所上上下下系啊，都系密集嘅水啊。我好似系真系应该惊嘅系成个环境，再加埋一啲会喐嘅嘢。跟住我入到去，咁我扮镇定噶嘛，唔好话俾你听，我龙虾仔都惊咩嘛。跟住，但系去到某一个位置，我会无啦啦，好快咁样转一个身肉，后边系咪有嘢想冲过嚟咬我？ 即系迎住有啲嘢，好似嗨到你咁样喎。 系啊，系啊，即系到而家原来都未克服到我，哎咁渣嘅，唔知系咪我上一世系俾水浸死嘅咧？ 我点会估到你有咁嘅推论？ 我真系觉得系，我系水上嘅嘢，我系比较差嘅，我都真系咁多年嚟最近先至叫做学识游水咯。 吓、啊，真系噶？ 我完全不游水噶，我之前系啊， 哦、 因为咧嚟紧我应该有个节目要拍咧，就可能真系要关于一个荒岛啊，要一个海，即系喺个海入边发生嘅事咁样嘅。咁、啊、可能有时我哋要喺一个荒岛入边，就可能又要捉鱼啊嗰啲，又可能要去某啲地方，就真系要落水噶啦。咁我咁。大家就會覺得、啊、如果真係唔識游水就比較麻煩，咁我就真係膽粗粗咁唔得啦！真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人生一定要做嘅，一定要去克服噶。咁我就真係用，我就上咗幾堂，都係揾咗一個專業嘅教練教咗我幾堂，咁就又係膽粗粗咁樣就走去踩，即係去一個好深嘅水池嗰度啦，就學踩水。跟住我就好哇，點解踩水？是辛苦过跑步咁多嘅， 踩到肌肉啦！你嗰个密度太高沉啊，所以 我系咁两只手两只脚系咁要硬。 但我想知道你系去游水系去嗰啲泳池嗰度噶嘛？系咪先？ 我第一次系喺泳池嘅，我头嗰两次都系泳池。 咁但系喺泳池有冇啲小朋友觉得哇？点解呢个姐姐唔识嘅咁渣嘅咁样？ 反而其實真係唔知點解嗰個，即係因為如果係私人泳池啦，講緊唔係公眾嘅啦，咁用兩個救生員，明明個池已經好細，仲有兩個救生員喺度睇住我喺度踢水，我覺得有少少尷尬，我呢個唔知幾廿歲，唔知點解唔識游水咁核突嘅咁樣。 咁頭先講嗰個節目嘅 setting 咧，即係荒島咁，即係你話要落去捉魚咁嗰樣嘢啦。我反而我覺得最難嗰樣嘢係咧捉魚嗰 part， 我捉嗰條生嘅魚上嚟，我點樣處理佢？ 我唔知道，可能真係有時喺海會衝啲嘢上嚟噶嘛。系咪即系冲？唔知冲可能会冲咗个镬铲， 冲咗条大白沙上嚟，冲咗个镬铲，不如冲咗份麦当劳上嚟啊！冲咗个镬铲， 唔使煮啊，有麦当劳食啊！ 冲哇，佢冲咗块披萨上嚟啊！冲咗个麦乐鸡餐啊！哇，正啊！今晚咁啊， 我搵日都去海边度等下先， 睇会唔会等到个镬铲？ 有人跌咗几千万喺个海边咁样。 可能真的有机会得到啲好嘢咧，系咪？ 一定得嘅， 佢继续坚持， 深信 系好噶。你好呢个心态， 系啊，有人生充满希望，值得。 与会各方为阿富汗民众的福祉努力。和谈原定今年二月在美国和塔利班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举行，但是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交换囚犯方面引发争议，加上阿富汗境内仍然有零星暴力袭击事件，令到和谈延迟。天气方面， 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同雷暴，同时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沙田区、黄大仙区同九龙城区嘅雨势特别大，喺下昼2:20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雨，下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是城门隧道公路落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啦，有意外噶。现时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过去美城苑。咁就是城门隧道公路落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美城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但是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亦都是车多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蓝田入口那边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跟着看回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立平石车多，龙尾彩云村，三号干线去油麻地龙尾排到奥运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就现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红磡警署。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排到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车龙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最后是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暴力袭击唔系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唔好留低拍摄。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我成日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下昼时间啊，呢、這个3:08啊，系啦，唔好嘥时间啦，即刻听 Ines 之前嘅访问啦。 運動嗰方面之外，其實你都有啲興趣係即係拍戲做個演員嗰樣。我見有啲訪問咁樣講啦，係咪真嘅？因為有啲訪問咧，我哋開始發現 依個係假嘅。 嗱，佢寫話你有興趣即係拍戲做演員嗰啲係咪？ 我有興趣嘅，我之前都學過嘅，其實係啦。咁學咗之後咧，以前做 model 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倚重 job。多咗好多嘅，即系唔系好多，即系有咯，多咗嘅咁样。咁而家我都会真系有兴趣嘅，尤其是譬如打女啊嗰啲，你叫我做啲好 剧烈啲嘅动作， 系啦，嗰啲咧我就自己一定会好中意 咯。哦 ，OK， 咁啊好啦，咁如果 嗰个情景系咁嘅。如果可以俾你同一位男演员做即系做戏啦，拍一套戏，你做女主角，佢做男主角，你会想同边个咧？ 林雪 同阿雪雪 系嘛？雪雪 系啦。点解会拣林雪咧？ 如果有个情景咧，就系如果林雪做我爸爸，救爸爸出关。 哇！救爸爸出关， 要咩 即系可以过几过好多关，然之后又要系咁打。打完呢一关，跟住又打大佬咁样，最后就可以救到爸爸啦咁样。 哦， 就 要 我想知道你幻想嗰套电影嘅剧情系点咧？ 吓、啊，一开始可能系阿爸爸 冇啦，俾人捉咗， 懒到 系啦， 系啦，即系好似林雪嘅一个感觉， 系啦，跟住又可能收埋咗唔知边个警边个贼人嘅嗰啲。装咁样，然之后就捉咗佢，然之后系咁盘问佢究竟喺边度咁样，然之后一个做女嘅差佬，好行我觉得唔差佬，但系总之纯粹系想救爸爸嘅一个 警察， 或者普通 即系普通嘅市民啦， 系啊 ，O L 会唔会突破啲？ 中意打拳嘅 O L 系啦，想救爸爸嘅 O L 系啦系啦，咁样就一由 level one 开始打到上去打大佬，然之后就救咗佢出嚟，咁样最后自己系会死咗嘅。 哦，最后要自己要死嘅， 爸爸唔死嘅， 点解要咁咧？ 够咯，我觉得已经， 因为可以特别啲啊嘛，你想我嗰个结局 系咯， 唔好咁大路咁样大团圆结局。 但我想知道你自己嗱，作为一个演员同作为一个观众系两样嘢啦。观众你会想睇啲咩戏咧？即系你自己中意睇开啲咩戏咧？ 我好多戏我都中意睇噶， 或者近排冇一套戏你觉得啊系正嘅，你睇过？ 近排我系睇咗一套西片， 系。 保镖嗰个啊 ，OK， 哦 ，Hitman's Bodyguard 系啊系， 系啦系啦，系啦 ，Hitman's Bodyguard 啊，保镖救杀手啊， 系啊， 就是、一个救一个咁样嘅。 我中意睇 action movies 嘅， 系 啦，我都中意睇下啲打打啊，打打 杀杀啦， 打打同打打系啊， 你雪雪啊，打打系啊， 系啦， 做咗嗰个儿童节目之后开始叠字啦， 唔系儿童节目唔好杀杀啊， 打打 但要叠， 唔系打打杀杀系啦，打打杀杀讲得系咯，平时 打系啊，不过好少中间会停咁解啫，好少讲完打打会停 系啦， 系够钟翻嚟啦。 讲到你喺演艺方面嘅一啲嘅 目标啦， 咁样样，即系两年半嚟有冇 achieve 到一啲咧？即系喺除咗运动以外嘅范畴。 喺上年啦，我讲咁，其实有咁啱有个机会就拍咗，即系帮手叫做拍咗个剧集啊嘛。咁、个剧集虽然我都唔系话一个好重嘅戏份，而系一个可能女主角嘅一个 best friend 咁样，咁但系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咁但系做咗出嚟之后，其实 feedback 好好、大家都觉得话喂，你做都几自然喎、咁我自己会好中意，因为原来都因为拍。戏啦，系都几有挑战性嘅。对住，就算我平时做开节目，咁节目又系另外一回事。 系 咁，原来拍戏系要用系做另外一个人嘅角色啊，另外一啲性格啊嗰啲。咁我发觉，哦，原来唔做自己都几得意嘅，系咯，几有挑战性、啊。系，咁所以到而家都有咩我记得系咪之前有讲嘅话，我都会想做一下啲打女咁样。 系啊， 我到而家都好。好想噶，即系有时睇戏嘅时候，我见到佢哋哇打到情景含含，我都话哇，如果我其中一个咁样打，我都觉得好正，都仲系好想做呢样嘢咯。 嗯， 咁你嘅如果拍鬼片，你得唔得咧？ 系咯， 水鬼 系啊， 水鬼36小时咁样。 我系只女鬼。 系啦，你要喺水入边浮上嚟嘅。 系啦。 哦，我 OK 噶。 佢再跟教练啊嘛，再去个泳池度。 系，我再跟教练。系点样慢慢浮上嚟咁样，系学到嘅。我 OK 噶，系我觉得我个样都几衬噶。 即系都吓得吓人啊嘛！如果要吓起身嚟， 都吓 吓得吓人噶，我起上嚟个样都好似个个人都话我都几恶 嘅。教练啊，梁教练啊，咁我想知道譬如啱啱讲你之前有即系叫小试牛刀试啊，做啲即系演员嘅角色，另一半有冇俾意见你咧？咁佢都有呢方面嘅经验噶嘛？佢有冇睇完之后俾啲 feedback 你？ 佢都有俾嘅，咁佢都有俾好多意见，尤其是有时可能真係有啲戏嘅 casting 啊，咁佢都会同我对下戏嘅。然之后係我个咁嗰晚就走去对佢对戏啦，跟住我就发觉咦，原来可能佢对佢嚟讲真係经验够多，佢真係容易入戏好多㗎嘛，跟住我就望住呆咗㗎嘛，就都几哇。我就真的学到嘢嘅，其实咁样咯，咁佢都会帮下我嘅。 所以工作上嗰啲嘢都会同佢倾，因为有一类人系可能工作上面特别同一个范畴，未必想同另一半讲到咁深入嘅，各自自己嘅领域就算啦。咁但系你系咪 enjoy 同佢倾呢啲嘢咧？ 我都 enjoy 嘅，因为佢叫做经验真系比较多，咁问佢嘅意见，通常咁我真系green 啲啊嘛，系咯，咁佢咯，佢俾嘅意见我都会听嘅，咁啊，因为我系一个都几听人讲嘢嘅人嚟嘅。 你笑啊，但你心虚 唔系，即系我都唔系好硬颈嘅，咁啱听我就都听嘅，有时系咯，唔啱听就选择性噶啦嘛，系咪先？都系咁。 生活上嗰啲嘢，你听唔听佢讲啊？咁。 咁哇，就真系选择性噶啦，呢啲就 佢嗰个哇，有啲咩你好坚持你唔听嘅喺生活上面，有冇发现自己？ 生活上嘅啊， 系啊， 工作上我都会听，譬如生活上其实真系可能大少少嘅相处。嘅一啲小事咯，可以咁讲，有可能点讲咧？譬如我中意执啲嘢喺嗰边，原来佢又唔中意放啲嘢喺嗰度，嗱，真系好小事。咁跟住我又要，但我又会好坚持话我唔得啊，我住摆度。咁呢啲系咁又无啦啦有好啲有啲好无谓嘅坚持，都唔知坚持做乜嘢，咁就无啦啦就可能会拗咗一个小交，跟住但系最后发觉谂起。真系好无谓，都唔知压嚟做乜嘢。 咁又真系 有好多呢啲咯。 咁即系到闹交嘅位，最后点样收科咧？系你会唔会去到一个位坚持到就好啦，我都系妥协啦。因为你始终都有一个人认衰仔噶嘛，有阵时。 哦，通常佢都会话妥协嗰个嘅，系啊，通常就好啦咁样咯。到最后佢都会系咁样嘅。 我感受到梁教练的霸气啦， 唔系啊，其实真系都唔系嘅，都唔系。我实教练嘅时候系有霸气嘅，但系平时生活上都系同正常女仔一样咯。 有少少依人一面咯，咁样系嘛？ 吓少少爽朗，少少刚强。 你越加越多嘢喎， 系啊，我都好惊啊！而家我越讲越燥，系啊，但我都真系会听人讲嘢嘅。年年老出手都看不穿，无定向思想突然又转。你要猜我是谁，猜不到，其实我未能预算。人称得比较学动，魔鬼天使。 在飘飘忽忽两个世界一起发呆，是谁在一边嘻哈一边哭泣，两个脑袋特别就差差不多怪得可爱，是谁在一边多心一边穿一两个脑袋，浮游在两段奇遇两份精彩，猜一猜四少女意志，日日在转动像个地球仪，我请你猜。 送礼物嘅环节 ，Ines 就出咗一个 题目嘅，系啊，梁教练开咗个题目就系要咩话，女仔中意啦， 健康 靓啦，系啦，最尾嗰两个我觉得系有啲矛盾嘅，健康同埋好味。 系， 咁我一收到呢个题目嘅时候，第一下反应就系健康系冇咩好味嘅，好味嘅系冇咩健康嘅， 即系要好靓嘅， 系， 但系又好健康。 但系嗱，即系如果煮出嚟都可以整到佢好靓啊，但系如果现成买一啲嘢食。要靚 其實難嘅， 其實有難 係啦，呢個係難嘅。咁當然啦，我哋宣傳同事就即刻提咗我嘅，佢話由於你食嗰啲嘢都太唔健康啦，所以你覺得健康嘅嘢唔好食啫，咁樣 係啊。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盲點嚟嘅， 都係習慣嚟嘅。 係呢個真係一個盲點，我食啲嘢真係好唔健康。我今日去買呢份禮物嘅時候咧，就即係買啲健康嘢啦。轉個頭我就去咗快餐店食嗰個10蚊雞扒咯。 哦， 仲有两块添， 炸鸡髀嗰啲，炸鸡髀薯条咁样。 但健康系可以都好食噶嘛？ 好食噶，同埋都系一个生活习惯嚟嘅，饮食习惯咯。你慢慢自自然，你食啲嘢开始健康啲。譬如你嗌一碟饭咧，你可以少啲汁，少啲饭，你慢慢就会变成习惯，你就会个人又会健康啲咯。咁跟住又可以瘦啲、哦，其实你唔会觉得唔好食咯。 咁但系你唔需要去到食杂鸡扒杂菜嗰个程度。 我都未去到嘅，好下。 但好啦，如果另一半系一啲生活十分之不规律或者嘢好唔健康嘅人，你会如何处理咧？ 唔得啊！ 好 friend， 喂，我走啦，走啦，你先走啦。 即系唔可以食太多垃圾嘢嘅。 唔得啊，因为我会跟住佢，我会跟埋佢个步伐嘅、哦。我觉得系啊，所以我之前都试过嘅，都系唔好经验咯。即系佢又。又食到好垃圾啊咁样，跟住搞到我一路食宵夜咁样啦。 系， 跟住咁佢出去食宵夜，咁我做咩啊？ 咁咪跟住 睇佢食宵夜咯， 系咯，冇人睇噶 嘛。系咯，咁就跟埋佢食宵夜，咁样就唔得噶啦。因为其实可能我读咗营养啊，我就会开始会觉得知道边啲真系唔应该食咯，系啊、嗯，有少少。 有边啲咧？有冇啲 tips 啊？可以俾阿一咧，你看看 如果出街啊，干炒牛河就真系唔食得。 哦，系啊。 譬如炒贵啲，出去嗰啲炒饭啊，嗰啲咧已经唔可以再食噶啦，因为你食咗一碟干炒牛河就系等于。食咗即系你已经食咗2000几卡路里， 哇！ 一日噶啦， 鸡扒炒公仔面咧， 哇！唔得，都系落晒油啦，因为就系啲师傅就系唔想黐底啊嘛， 系就加油啦， 就系咁落，系咁落，系咁炒，系咁炒咁样，咪好似哇咁实有镬气噶，咁但系咪仲要鸡扒，咁你一定食埋鸡皮噶啦， 仲要公仔面添， 系啦，咁就错晒。 讲起有啲肚饿，不如今晚去食啦。 食干炒公仔面， 我真系好想食，我真系想食炒公仔面添。而家 你搞到我都肚 饿。好啦，咁我哋各自一个， 系啦，你先啦。我觉得你嗰个有诚意， 好有诚意啊！呢个 系啦， 呢个未到最健康，因为搵唔到，但系呢个都 OK 嘅。呢个系 Elmans。我唔记得中文叫咩啦，我就 杏仁咯， 杏仁咩 Elmans 系咪？ 系啊， 哦杏仁 啊， 系啦，呢一个系 lightly salted， 系啦，少盐嘅。其实我本身想揾系最 raw 嗰只， 系啊，最 raw 就真系 就最好， 但系冇心机揾嘅， 系揾唔到，系因为佢冇烘过啊，冇点样样剩咯。但系呢个就叫做 lightly salted， 咁就好啲。咁我见佢后面咧，佢嗰个糖分系嗰度里边最少噶啦，已经，同埋有啲 protein。我觉得呢、這 个正 蛋白质好紧要做运动。 你今集好多英文喎、 啊，跟住讲啊嘛，因为叫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系啦，咁所以我就揀呢、這个，同埋嗰个包装你方便拎出去。嗱，靓就讲唔上，真 系 好靓， 系啦，真系唔算靓， 系啦，睇下你嗰个点样噶。但你可以方便拎出去啲 snack， 有少少可以补充 snack 零食， 系零食。好啦，首先有第一个 好。 跟住到阿一啦， 好啦， 就睇你嗰个有几靓，有几 beautiful。 我嗰个就真系唔靓嘅，但系氹女仔咧，我想揾翻啲真系啱女仔嘅嘢。嗱，我本身觉得咧，即系如果 要過到我自己個關，即係我覺得真係好食嘅嘢。咁我本身諗住買啲花茶嘅，即係我呢排都開始飲茶，盡量飲少啲汽水啊、啤酒嗰啲，飲多啲茶嘅。咁、但係咧，我又行過，覺得咧女孩子飲茶咧又話對身體唔好嘅，即係可能即係嗰幾日啊，唔好飲咁多茶。咁所以咧，我就覺得照顧女孩子又揾翻啲啱嘅嘢，就買咗個黑糖磚啊。咁啊攞嚟冲嗰啲冲水啊，或者煮咩煮汤圆咧，咁、你又可以即系话咩啊？黑糖砖对女性系好咯，我就记得，但系个中间嘅原理系点我就唔记得咗啦。补、血啊嗰啲嘢， 可唔可以咁食噶？ 有冇人叫你就咁食嘅？系嗰啲嘢，通常攞嚟煲噶嘛，煨一煨咯，可能可以，我唔知啊。但系实际嘅做法系点咁啲？好多时攞嚟冲茶嘅，系、啦，或者就系冲水、冲热水咁样。咁可能嗰几日唔方便嘅时候饮，就可能对身体好啲。即系我嗰个系从一个照顾女性嘅角度出发嘅， 但如果唔健康唔食嘅话 都唔健康啊。 但我想问糖分高的话， 咁冇人叫你即份量过多咁去食噶嘛？ 系咯，一樽 啱啱先， 系咯，即系多啲水咁样，其实就 OK 嘅。 系啦，咁啊个包装就我觉得比起呢个超级市场买嘅就相对地好少少啦。你话系咪好靓？我觉得唔 系，又 唔 好靓嘅， 相对地好啲啦。咁样呢啲嘢都系个比较嚟嘅。系啦，好啦，咁啊两份礼物。 我一个包装系靓啲嘅， 系系啦，咁啊两份礼物二拣一，你会拣边个嗰份咧？ 嗯，我自己嘅话就阿一嘅。 如果唔系咧，除咗 唔系我自己，我帮人拣啊， 帮人又帮 B 个拣， 姑 帮阿姑 帮你同时拣就系拣另一 份，唔系你同时系估你可能会拣波城嗰份嘅， 因为好健康系咪？ 系啊，同埋佢话你中意食啊嘛。 我自己中意食啲。甜嘢多嘅， 哦、 但系系啊，咁呢个冇啦，因为我冇要求过啊嘛，系啊， 腐碌咯，即系， 但唔系，但纯粹从一个氹女仔嘅角度，我嗰个系 fit 啲嘅， 系咯，因为有个包纸喺上边，硬系靓靓咁样， 我都中意食甜嘢噶。我睇咗嗰套有一套电影话食多啲甜嘢嘅人会聪明啲，有睇过书，系啊，《死亡笔记》咯 ，L 都系咁食甜嘢，然后聪明啲啊嘛， 哦， 系啊， 咦，咁我应该好聪明。 睇得出， 哎，完啦， 够钟翻嚟啦！ 上次咧，我哋有送礼物俾你嘅。上次你开个题目就系女仔中意嘅、靓嘅、健康嘅、 健康 好味嘅， 系 啊，好多条件嘅，四个条件嘅。你有冇印象系送咗啲咩俾你啊？ 哇，我记得好似阿一系咪？是不是有啲黑糖嘅唔知乜嘢咧？ 系啊系啊， 好似系一盒一罐 nuts 咁样噶嘛，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阿一送黑糖砖俾你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而家如果送砖会开心啲咯，送黑糖砖冇咁开心， 送嚿砖俾你，系啊，又加多咁样。 我想知嗰啱黑糖好唔好食啊 ？OK 噶，但系都系甜咗啲 咯。你食嘢好真系好清喎， 系咯？ 你食得最曳嗰样嘢系咩？ 我会食软糖咯。红仔软糖，我呢个又戒唔到，但系朋友就会话吓、啊，即系其实呢啲软糖系仲多糖噶喎， 系 系系啊， 每阵时心里边戚起条筋都想打下边炉， 系咯， 烤肉啊，你真系完全冇呢啲噶可以， 会噶，我都会打边炉噶， 但系你汤底系清水嘅， 清汤。 我通常都是清汤或者一些皮蛋的芫茜啊，即是啊，我的番茄汤底都 OK 的。 最浓的番茄， 哇，好浓啊！ 番茄汤底好浓啊， 好邪恶啊， 好浓啊，系啊。 我想介绍严琼俾佢认识添， 系啊， 系啊， 我 你带严琼跑步，然后佢带你打边炉， 系啊， 然后你两个拉翻匀嘅身形。究竟会是怎样呢 是我们有个同事。 吓、啊、点即是打边炉之王来的。 如果你是跑步界的专家他就是打边炉界的专家。 不是但我觉得这样 ,sorry, 我是侮辱了他的。因为他如果拿都是考牌他一定不知道教练牌的了。他是教练的教练的了他已经是。 我知道我女同事那个相片发给你在你的 WhatsApp 度。 是吗 你现在看看。你看看之后我想听下你有什么反应。 哦。 你呢个事 咁啊，因为你而家疯狂减肥，你带埋佢啊嘛。 你教练嚟你好啲，冇啦冇啦。 喂，即刻推翻个波俾啲教练啦。 有大事大啦， 你迟啲嘅荒岛都系带佢去噶。有啲咩紧急起上嚟，冇嘢食嘅话，你都可以。 系啊， 加命 树皮咁样，咁咪即刻瘦到咯嘛，系咪先？ 佢唔知瘦添啊，到时死噶啦咁啊！ 佢会同你一样期待喺海边有个边炉塔就上嚟咯， 海鲜大餐啊，海鲜边炉啊，可以。 咁我哋期待之后睇下你嗰个节目究竟你喺荒岛度会执到啲咩啦，咁我哋。 好，多谢多谢多谢， 好，今日多谢你，thank you。 好啦，多谢你啊，好啦，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日起放宽多项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可以四人一台。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放宽措施令到生意增加一倍，业界愿意增加防疫措施，包括高温消毒碗碟、限制用餐时间等。另外，张宇仁说，酒吧、夜总会、卡拉 OK 已经关闭多时，不少业界人士要借钱度日，希望这些处所能够尽快开放。对于日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不断拉低口罩饮酒的做法比不戴口罩更加高危。张宇仁认为，客人在酒吧聊天未必很频密地饮酒，但是若果政府觉得做法高风险就不会实行。另外，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形容疫情之下旅游业界最受打击，希望盡快推出第三輪防疫基金，紅粵港澳三地健康碼，增加人流。食環署在元朗大樹下西路倒破一間無牌洞房，拘捕一名49歲男子，他被控以經營無牌洞房。在清晨的行動中，食環署人員搜獲大約6700公斤附有衛生證明書的冰鮮家禽，另外檢獲大約120公斤沒有衛生證明書的冰鮮雞腳、鵝翼和家禽內臟，已經銷毀。日本東京都新增226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是相隔10日之後單日感染人數再超過200，東京累積超過22800人確診。日本政府昨日決定今個月19日起放寬疫情限制措施，職業體育賽事、音樂會等大型活動取消只能夠容納5000人或者不多於一半人數的限制。至於南韓新增136人確診，數字連續10日低於200，亦都比前2日減少，社區感染佔118宗。鉴于对疫情扩散的忧虑，原定下个月7日至16日举行的釜山电影节将会推迟2星期举行，规模亦都会大幅缩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在西北部两个炼油设施附近捕获一名美国间谍。马杜罗发表电视讲话，指那名男子被捕获的时候身上有武器和大量现金，又指他是海军陆战队的成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的基地工作。美国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另外，马杜罗说当局倒破一个以另一炼油设施为目标的炸弹袭击图谋，但是他未有透露细节。委内瑞拉上个月裁定2名美国前士兵串谋推翻马杜罗政府，贩运武器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罪名成立，判囚20年。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沙田区、黄大仙区和九龙城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2:20的过去1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微风。 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雨，下个星期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落大埔公路大围段的支路意外仍然都是未清理好的，唯一行车线继续封闭，车龙排到美松苑。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落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意外，影响到现时啦，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过去美松苑。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喺隧道方面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落跑马地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啦，仍然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蓝田入口那边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都係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彩云村。窝打路道返沙田啦，近希福道一段係挤塞，龙尾排到红磡警署。反方向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车多，龙尾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啦，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慢车，龙尾排到油站。咁另外啦，前少少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啦，都係车多㗎，龙尾排到喇沙利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佐敦道一段车龙排到亚加路街，反方向去长沙环道龙尾去到海防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澳海城。佐敦道来回方向近渡船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和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一段是车多繁忙，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驾车前勿饮。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拿牌，可以上 www.tcsp.cl.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挺好听的这把声音， 同埋咧，好似曾相识嘅感觉。有时咧，有啲同事食烟咧，队长都会，唉，戒烟。 你梗系听得多啦，你唔怪之你似曾相识啦，你。 有啲同事行过咧， 你咯， 跟住就会， 你成日都行过噶，成日喺佢哋嘅 live 度见你喺出边行嚟行去， 所以就会听到。 所以咪同你讲得多咯，1872，唔系，佢个唔系1873， 系我哋 戒烟热线啊，有冇人打嚟啊？打嚟倾偈啊！ 罗仲谦在最新的古装武打电影，除了粗爆机和学骑马之外，还瞒着老婆杨怡玩真火啊！ 譬如我被火烧嗰场，我真的在自己身上面点火嘅，瞓喺度背脊、膊头、手、腰，全部都是真火嘅。咁当然啦，我喺入边已经着晒 防火衣啊，搽晒啲防火胶啊咁样。我自己都好紧张啊，我都问佢系咪要烧个演员。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一次生病的经历。 我睡半呢试过吃了一个炒米饼，就整面都肿晒。我妈妈放工回来就好害怕，即刻带我去看医生。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呢、這个3点40分啊， 系 好啦，播一部天气啊， 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5点钟， 系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 沙田区、黄大仙区同埋九龙城区嘅雨势特别大，喺下昼2点20分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嘅。 系局部地区主持报告。 而家喺直播室里边有 三位主持， 三位主持，有一位系早咗翻到嚟之后喺度听紧， 系咪有种听 live 嘅感觉？ 系啊， 我哋转头都系坐喺入边一齐听。好啦，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就算食一啲简单嘅嘢都可以尝试令到佢复杂，令到佢好食㗎。咁当然啦，小弟作为一个懒人呢，諗嘅所有嘢都係以最简单最方便嘅方法，即係点呢？即係淨係洗一个兜。但喺洗一个兜入面呢，你可以加唔同嘅食材，令到件事有唔同嘅层次㗎。例如啦，夜晚肚饿嘅时候都总系会想食一碗即食面噶。咁最简单就开一盆水煲滚佢，抌个面落去，加啲调味粉就可以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可以加好多唔同嘅嘢，令到件事出神入化啲呢？例如沟啲蒜蓉落去，或者加啲葱花上去，令到件事咧唔同些少噶。咁所以今日笨读兵团推介你嗰样嘢就系、是。令到自己呢好似有啲格调地食即食面嘅时候加啲花神落去，咁样可能个 feel 唔同啲，个宵夜都好味啲㗎。咁当然啦，係会撞板嘅。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波胜嗰边咧，波胜坐嗰边嗰个位咧，下边系有两对鞋，一对鞋啦，一对袜啦，同埋有30多张纸巾喺地下咯， 索紧嗰对鞋， 索紧对鞋啊， 太湿啦，因为今日、 太大雨啊， 啊， 好啦，冇人打嚟，好，所以我哋自己倾， 系啦，唔使你， 我哋冇人听咯，冇人打你， 因为啲人知道根本唔系打嚟可以做到嗰个效果， 唔系你打嚟即刻听你电话， 有冇啊？数五秒啊， 系18723888， 五秒内有人打入嚟接， 4 4 3 2 1，拜。好啦，咁啊，话说咧系咩事咧？因为小弟咧，即系嗰个叫做生理时钟咧，就吞到乱晒嘅。咁通常就6点几嘅时候咧，就会食早餐啦，10点几就食晚饭啦，唔系食午餐啦。夜晚诶、真系有人打嚟，不过太迟啦。跟住之后3点几咧就会食晚饭，即系放工先祠堂翻到屋企嘅时候就会食晚饭。 三点几系凌晨啊， 凌晨3点几。 咁咧，小弟身边实在太多啊，识得食好嘢同埋煮好嘢嘅人啊。 嗯， 例如夜晚同我一齐做节目嗰位啦，阿凌公子啊，阿凌公子，大家抗疫期间，我嗰次同阿邱国成讲啊，点解抗疫期间大家喺屋企 都会整嘢食， 我都系叮个烧卖或者煮烹公仔面。佢食龙虾， 大佬 系啊！大家揾翻张相，食龙虾。早两日食咩啊？柚子皮啊！ 总之好夸张啊！佢屋企食嗰啲嘢， 屋企食嘅咩呢啲？ 即系法式西餐厅咁样啊！ 睇最近一张食嘢张相系咩嚟先？等一阵啊！ 佢话好中意整嗰啲红肉啊，成嗰啲咁样啊！ 柚子皮就唔系佢整嘅，我出去食嘅柚子皮。哦系啦， 你已经觉得好似佢自己 早两日咧，就系、是、有个煎三文鱼。嗱，佢嗰啲嘢咧，煎三文鱼上面有啲嗰啲草仔，我形容为草仔啦。 系、哦， 咁然后应该系嗰啲香叶嚟嘅，跟住后边有个炒蛋啦，有几粒番茄啦，跟住之后后边有多士啦。咁呢度 机啦嘛， 咁你呢度出去卖，其实卖到七八十蚊噶嘛，系咪先？ 系， 我哋成个卖相同造型劲啦，咁刺激到我咧，觉得嗯，我都要试下屋企煮嘢食先。因为小弟嘅细佬咧都系厨神嚟嘅，我觉得 佢又系 佢 试过 喺屋企整蒜泥白肉啦， 吓 淡仔嗰啲啦， 咁 佢真系自己整噶， 咁劲啊！ 系啊，有一日我见到佢开咗一盘水，然后就喺度切肥猪肉咯，跟住再铺咗好多蒜蓉，然后我哋一般咧即系出边餐厅食嗰啲咧，咁你一碟可能十零块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但系你自己整唔系噶嘛？佢一整嗰度咧，一个大嘅碟啦，铺满晒两层啦，嗰度四五十块够佢食两日噶啦， 好香噶。 跟住系啦，跟住第有一日咧，然后又见到佢系开一烹嘅水啦，然后烚鸡，成只鸡喺度烚，即系佢唔系烚鸡胸啊、鸡柳啊，佢系真系 原只啊。 嗱，佢啲应该系冰鲜鸡嚟嘅，即系已经去晒啲内脏，咁未切嘅应该，我冇记错嘅话，咁喺度烚鸡。我对上一次烚鸡咧，应该系十几年前见我阿嫲细个，即系喺我细个嘅时候仲会整豉油鸡嘅年代。 但系你细佬，但系你唔知佢点解会识得整呢啲咁样样嘅？ 应该系自己上网睇嘅啫。咁然后又烚鸡啦，咁啊烚鸡咧，佢系整啲咩咧？昌捞海南鸡饭。 喺 屋企整海南鸡饭，仲系油饭添，嗰日睇到，系我啲 friend send 俾我睇，哇！你细佬咁劲嘅，系咁、 哦、有心机啊！ 有一次佢整呢个寿喜烧， 哦， 佢特登买咗个类似可以即有啲锅，你系唔可以煎嘢噶嘛， 系， 但系有啲锅可以煎嘢，然后又可以打边炉，佢买咗个类似咁嘅锅啦。因为寿喜烧理论上系煎咗啲肉先。然后再加汤，然后再 噶嘛，同埋 系啦，然后再加啲蒟蒻啊、芋丝啊落去啦，系咪先？ 系， 仲要啲蒟蒻好有要求地，一定要戒坑闻先至入味啊嘛，系咪先？系咪先？佢真系做足晒， 搞咁多嘢。 好啦，作为一个啊，长兄为父呢坛嘢， 你有冇输蚀啦？ 我点可以输啊？系咪先？ 为咗要 赢，所以为咗赢佢， 整面都要有研究。 为咗同凌公子平分秋色，我决定都要大显我小厨神嘅天分， 即食面小厨神。 系啦，话说我喺寿喜烧嗰度攞到呢个概念，咁啊，寻日咧就去呢个24小时嘅超级市场放工嘅时候去买啦。咁我好简单嘅，好即我觉得系一个高超嘅厨师面前啊！食材唔系一个重点，即系你一个叻嘅人，你咩食材都煮到嘛，系咪先？合理啊，系咪？ 嗰、那个咩樽白啊，整嗰啲，啲人话整啲白菜仔咧，最劲嘅人就用啲最基本嘢，整到最出神入 化。永远最高端嘅食材 系 中意最简单嘅调味，系咪先？ 系 好啦，对于一个高超嘅厨师，唯一面对嘅问题咩？钱嘅问题。所以我通常买特价肉嘅，因为夜晚三点几去到咧，佢有啲特价，即系嗰日卖唔出去，其实听日就过期嗰啲，即系四廿几蚊卖到啊廿四蚊火锅肥牛啊， 抵啊 抵啊！我寻日买咗， 一个冇钱嘅厨师，你 等我睇我寻日买咗啲咩先？我寻日系买咗，我寻日纠结紧个即食，我先纠结紧汤面定系捞面嘅。 嗯， 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啊，寻日好想食呢个嘅汤面，咁然后我就。去咗超级市场买，哎，揾到啦！澳洲火锅牛肉原价38.5，特价26蚊。 哇， 系啊，唔使谂，唔系，其实都有谂嘅，因为有个32蚊嘅猪柳片同埋26蚊嘅火锅牛肉片。 唔使谂，我会买肥牛。 唔系佢唔系肥牛嚟噶， 呢个 系佢系好似嗰啲 即佢唔係肥牛嚟啊！我啲 火鍋牛即係佢冇咁多白色嘅， 係啦，但佢又唔係滑牛嚟嘅，係啦，即 靚少少嘅牛嚟 嘅，係啦， 哦，咁我知 咁，哇，高端嘅食材，好啦。咁翻到屋企啦，我醒起，我就系醒起我细佬早排整完寿喜烧啊， 点解可以模仿效果啊？嘛， 即系我除咗系一个高端嘅小厨神之外，我都系一个探究精神嘅科学家。咁咧，话说以前喺宿舍嘅时候咧，就煮面咧，就发现啊，系原来煮面可以咁样煮噶，就系点样煮咧？就是买一个有病嘅煲啦，咁你可以洗少个碗。 你每一下我都好期待。 咁跟住之后咧，嗰、那个煲咧由我喺大学毕业到而家都系用紧嘅。 我即刻拎翻嚟啊！ 系啦，即系喺嗰啲日本群嗰啲买嗰啲有病嘅煲。咁、其实系面煲嚟啫嘛。 系啊， 你知边只啊？ 我知。 咁即系稍微有啲颜色嘅，即系唔系斋铁嘅，佢应该系哦，但我又唔知佢系咩质地喎。 不锈钢 又系咪不锈钢？不锈钢应该唔可以传导热系嘛？电磁炉。 不锈钢有啲好似系。好似得， 我唔知，总之佢唔系，佢唔系嗰啲铁兜嗰种啦，就系实净少少嘅，系啦。咁我唔知咩质地啦。咁我谂咯，寿喜烧嘅第一步，寿喜烧嘅第一步系煎熟啲 肉啊， 啲肉再捞汤落去噶嘛，系咪啊？佢有啲专用嘅汤汁噶嘛。好啦，咁我要先模仿翻个效果先。嗱，你要令到啲嘢香啲咧。你唔可以就咁落普通嘅油， 唔知烧红个镬加啲油咁啊？ 系啦，但系唔可以落普通嘅油，即系冇理由落花生油噶嘛，系咪先？亦都冇理由落橄榄油，好似好怪嘛，系咪先？ 有咩油？ 我切咗一块牛油落去，喺嗰个面煲嗰度融化咗佢之后咧，咁我就将啲牛肉片剪成方块，摆去煎。 哇 哇， 好精致啊！嗰、那个料理， 然后你闻到，好似有啲味道出嚟啦。咁跟住呢个时候咧。你就要好似阿凌公子咁样，喺嗰块三文鱼上面，佢咪加啲香草嘅。 系啊， 我早两日都买咗支香草， 我特登买个， 系啊，特登买噶， 十蚊上面， 要买最平嗰个牌子，特贵牌，十零蚊嘅啫，特贵，系啊， 贫穷嘅厨神， 一啲都唔特贵啊。好啦，咁跟住之后咧， 咁啊，渗落去啦， 渗落去啦，渗落去，系啊，有啲香草， 哇！ 咁跟住之后，好啦，咁你寿喜烧有汤噶嘛？系咪先？ 系、 那個，你如何变碗汤出嚟咧？ 你本身系咪已经买咗嗰个现成嘅汁？厨神啊，厨神，我好想知道啊！ 我食丁面，丁面咪有包调味粉嘅，我特登开咗个碗，将煲滚咗嘅热水 倒落去再加粉啊， 倒落去加粉， 然之后就扮寿喜烧， 然后就扮寿喜烧嘅汤，然后就倒咗落个面摊嗰度，然后索一索， 系呢个味道啦， 系得翻啲调味粉嘅味啦。冇晒啲牛肉味，嗰啲香草啲味都遮过晒，冇晒。 咁劲啊！原来有， 系啊， 好似冚晒味。 其实嗰啲味精嘢都真系几浓嘅。 咁跟住就做到那个效果啦。咁个面 咪做唔到那个效果啊？ 即系你扮紧嗰样嘢嘛？ 系啦，我扮啊，做唔到系啦。咁啊滚啦，开始滚嘅时候咧，咁你寿喜烧有一样嘢一定要有嘅，鸡蛋。 哦。 咁啊，打咗个生鸡蛋落去，咁啊等佢滚多一阵嘅时候，开始嗰啲蛋白凝固、蛋黄未凝固嘅时候，就落面啦。咁但系我思怡可能我碗水太少啦，令到啲水淨係浸过咗啲牛肉，浸唔到啲面啦，所以个面浸都唔淋啦。咁结果咧就煮咗差唔多三四分钟先浸淋晒啲面啦。然后因为我又唔想发捞个面啊，因为你捞个面会整乱咗个蛋啊。 哦，你系唔想整乱个蛋？ 系啦，咁我错咗步骤，应该煮好面先落蛋。 人哋寿喜烧个蛋就捞埋去啦。 错咯，咁咪就系厨神同科学家之间嘅 conflict of identity。 呢一个危 险嘅冲突。咁跟住之后咧，最尾煮咗出嚟啲牛咧，好硬啊！ 因为太耐， 煮咗太耐，而且系冇晒嗰种寿喜烧嘅感觉，得翻蛋花即食面嘅嗰种感觉咯。你知唔知蛋花汤即煮中系啦，系得嗰种感觉啦，就系、是、咁样咯。 你仲试过整啲咩？你嗱呢个系将寿喜烧融入去整面啦。 系啊，呢个寻晚嘅。 你试过用啲咩其他菜式嘅概念融落去整面咧？ 哦，我试过简单嘅嗰、那个叫咩咧？ 嗰啲韩国。 我有段时间咪好中意食嗰青草酱意粉嘅，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青草捞面啊， 系啊，咁啊买咗一盎嘅青草酱咯， 黐线、啊。 咁跟住之后，咁你觉得煮意粉好似好嘥时间、啊。 不如煮面， 不如煮 录完之后 食面，录完之后捞起咁咪捞 捞埋佢咯， 味道唔夹咯， 叫出事嘅机会低啲咯， 就系咯，因为你嘅酱系嗰种味道噶嘛，但味道唔夹咯。但我觉得有样嘢系必杀一定得嘅，蒜蓉系一定得嘅， 系。 但系蒜蓉啱啱咪提喺 set 文入面提过蒜蓉同葱花，零公子食即食面咧，佢系会有葱花嘅，佢系会自己即搵个嗰啲保鲜盒仔啦，佢。切好晒啲葱花摆定喺度，咁如果上去佢屋企食面嘅时候，佢揾啲葱花喺面，佢系有要求嘅人嚟嘅。 太有啦， 系啦，咁呢个实在太难做到，因为你不能买到一盎嘅葱花嘛，但可以买到一盎嘅蒜蓉啊嘛，所以我会食蒜蓉而唔食葱花。我唯一学到一样嘢同佢有品味嘅嘢系咩呢？就系会将啲啤酒摆喺雪柜，即啤酒杯摆喺雪柜，雪一雪先至饮。 最贴近到 零公子嘅品味，就系嗰次学完佢之后，就系知道啤酒杯要雪一雪先好饮。所以我都会选一选个啤酒杯。 你睇零公子，人哋整饭加蛋啊，佢真想整出嚟几犀利。 我都有试过啊，我都有试过饭，我唔系饭加蛋咯，我系面加蛋咯， 系咯， 跟住捞啲豉油咯，都系嗰句啦，味道唔夹嘅，但怪怪地咯。 尝试贴近啦， 尝试贴近咯，系咁噶啦，穷人系咁啊，厨神面对最大嘅问题，穷啊， 就科学家面对嘅就系嗰个探究精神， 系啊。我一日未毒死自己，一日都系 有天分嘅。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忽然之间啊，好想播啲热血嘅动漫歌，即系小白加韵子龙嘅合体啊！今日决定，因为话说早几日咧喺啲朋友嘅 WhatsApp group 里边讨论嘅一套动画，叫《我的英雄学院》，咁里边有四五个人啦，每一个人咧睇完嘅进度都唔一样，有人就追晒啲动画，有人就追晒漫画，有啲人啱啱开始睇。咁但你知道㗎啦，啲睇完嘅人就依牙松讲，就喺个 group 里面就开始劇透起上嚟啦。例如动画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咁有两个角色。咁跟住就会有个朋友问，咦佢出咗绝招未呀、咁样。听落去呢一句嘢好似无伤大雅，係咪？但对一个追緊动画嘅人又未追到嗰个情节嘅人嚟讲呢，就会觉得系一个劇透。因为一个概念就係、你唔讲我系唔会知道佢有绝招出嘅，然后剧透嘅人就会兴起上嚟，不断就喺度试探。咦，你睇到边度未啊？睇到边度未啊？佢每次嘅一个情节同桥段就系一种嘅剧透啦。咁我作为食花生嘅喺隔篱听咧，系笑到飙眼水，但亦都睇住呢一个画面觉得好有趣。成班麻甩佬都30岁啦，都喺度玩埋啲咁无聊嘅嘢。但大家在过程当中在谈一套动画的情节的时候，不约而同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很热血啊，就是看到头几集就已经喊晒了这样。那这套动画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我的英雄学院》。那里面其实有很多歌的，但是有一只主题曲近期我是挺喜欢的。特别是它一开头的时候有两句的歌词是很抢耳的。呢两句歌词嘅意思就系、那一日下定决心去守护，这一份约定长留于心底。呢一首歌就系我啲英雄学院第四季嘅主题曲之一，叫做《北极星》，主唱嘅系 Blue and Count。 あの日守ると決めた約束はこの胸に。あるのなら喜んで全部をあげよう、この気持ちが初めての生きがいだ、傷跡は隠さないで、絶望も武器にして生きると決めたんだよ、精一杯この涙 啲网友话你寻晚嗰兜边叫受喜烧啊？其实我系攞佢嘅精髓融入喺其他地方嗰度。 佢中意啦，大家唔好咁啦。 系个 class 嘅问题。 你有冇相啊？有冇影低到？ 有。 你 po 出嚟俾大家品评啦。 真系唔似其实。唔系，但系个系个 class 嘅问题，你哋 get 唔到嘅，你哋。 你鼓励下佢啦。 我哋 佢连面都食唔到，佢冇嘢食噶啦，以后。 我哋唔世界噶，我哋。